眼睛黑羊云端，让阳光吐出色彩，让眼睛航向海洋，让海浪射出风采、让眼睛奔驰大地，让山野放出光芒，来吧眼睛投向生命的座庙，向茁壮的时代。 南风又轻轻吹起，吹动这青草地，美丽 夕阳也照着大地，绿草披上锦衣，哦，潮浪夕阳连成一片， 你是我